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係黃之峰。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係梁家傑。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擊會。 好，嚟到第三節，咁琴日。即是官方所謂叫支聯會公布人數就有11萬去維園啦。咁我想問一下盧雲月 ,11 萬人係即係你感唔感覺到11萬人嘅氣氛呢 氣氛都幾好嘅。咁我覺得人亦都唔算少啦。OK 啦其實。即係同往年嘅分別唔係好大囉雖然我唔係年年去。去年有時冇去前年去感覺上係人多啲但個分別唔係真係咁大。 阿昌呢人数方面有冇？ 我反而觉得是今年多人过旧年。 是 我有咁样嘅感觉因为其实。 旧年我有去啊。 都可能同我嗰、那个即是主观嗰个观察系好有关系嘅。因为旧年我系企定喺一个位嗰度我旧年仲。 旧年我喺台前。 碰住个双筹款㗎嘛因为要扫黄㗎嘛。咁就我企咗喺咪就系去入维园嗰度系乜嘢呀咩 咗。即系左字街， 系啦，嗰度咁样嘅，咁样，所以我系见住咧，即系最多人入维园涌入维园嗰刻系即系八点前左右，跟住就即刻好疏落噶啦，系。 嗱， 咁但系今年咧，因为我行出行入啊嘛，咁所以就系我喺维园开始咗之后咧，我再行嚟行去嘅时候咧，仍然都系会即系嗰个移动嘅速度都非常之慢，人流率都比较多嘅，所以呢个感觉令到我觉得好似今年其实分分钟仲多人过旧年啊。 根据苹果嘅报道啦基本上呢 ,1990 年嘅六四烛光集会呢支联会宣布係15万人参加而警方宣布人数呢就8万即基本上是支联会宣布嘅一半啦。91年已经去到10万 ,92 年去到8万 ,93 年开始打后呢就4万啦 ,3 万 ,5 万 ,5 万啦。1999年呢就7万多少少但是之后呢 ,2000 年又是4万 ,5 万。基本上个 base 你会见到冇喐过嘅都是4万人嘅啫。咁所以你话俾我听11万人是少即是你会见到很多人呢其实昨天出 post 呢笑鸠那些人得11万人9年来最低不好意思 ,9 年来最低呢都是高过1990年至2007年的平均数。 我有落力跟踪的 超级不好意思。 金金和阿区议员陈国强呢就是在旺角即是自己搞个所谓即是六四的即是聚会的嘛、高峰期时间10个嘛那个网友报道是。 唔系咁个十个可能系嗰啲系政治要员嚟嘅咧，有三个国安系嘛，有四个 CIA， 咁你嗰啲平民嚟嘅啫嘛，人哋嗰啲有国安又 CIA， 梗系威稳过你啦。嗱，人数几时先去到顶峰咧？就系2008年，咁就所谓叫做系六四20周年嘅烛光晚会啦。咁就系有20万人参加，咁基本上20万人咧系计埋入唔到维园球场嗰啲。嗰年咧就好，即系我冇记错咧，就系我第一年去六四啦。咁之后即系我唔敢话年年都有去。miss 过两三年咁样啦，咁你其实会见到20年之后，你就会见到15万啊、18万啊，咁基本上大概数字系点咧？你会见到每一次苹果日报喺天后喺高空影来嗰张相，都系坐满晒6个足球场，那个就系10万、11万嘅基准嚟嘅。即系如果多啲人嘅，可能就15万，即系可能入唔到维园啦。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咁，有啲人入唔到维园嘅。逼爆咗铜锣环嗰种嘅就係2008年20万人嗰种啦。咁但係基本上过去呢由2008年开始都係15万、18万啦。即係当然11万唔係最高嘅一个数字啦。但係你要讲返起之前10年嗰4、5万係两码子嘅事喎。另外一个观察呢就係、是、警方同支联会公布人数呢就越差越远。咁基本上即係又唔好意思要提689。689上台之前呢个人数大概都系支联会公布嘅一半嘅。今年就得人驚啦。支联会公布11万 但是警方公布由参与集会的人数就是 1.8 万，即是相差了将近六倍，即是老老实实。你在那里呢，衰啲讲句呢，你是揸住支蜡烛你都数到有几多人的。即是我就不会觉得，第一是不是个个人都攞蜡烛呢，因为今年开始支联会就推出一样叫电子蜡烛，即是老实讲即是焦虑不堪。蜡烛的一个火光同埋俾到你嗰个温度同埋个燃烧出嚟产生嘅二氧化碳会令到你觉得做緊一样嘢。你睇住个 mon 系冇呢种感觉嘅，即係好坦白讲。 个 mon 都唔知道对住自己好啊， 定係呀係呀係。你系呢种嘢对住自己 嘅。新电话360度嘅差唔多。 係呀，所以我见到蔡奇望住啲电子蜡烛即係我really? Seriously? 嗰种感觉。咁我唔知係反去俾人影相好定还是自己望住好啊，先唔讲呢样。 所以我讲一句啊，有时你问我呢，你想唔想即係支联会革新啦，我其实就唔想支联会革新嘅，因为班友革新呢就革啲咁样嘅新㗎啦，即係你叫我即係虽然即係我同即係我无意得罪冯家强，即係成日俾啲本土派笑佢南亚裔人士嗰位前学联成员呢，咁样即係支联会佢整一个上个礼拜都有讲啦，即系 Facebook 嘅框框啊嘛，即系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即系啲 design 我又觉得即系比较核突，我就冇转到咯，纯粹因为美感嘅关系。你即系佢 俾咗我咧，我系整咗蜡烛嘅火光喺度算数噶啦，即系嗰个就系比较嘅 elegant 同埋大家都明嘅方法咧，唔需要咁多字嘅，即系咁讲。 即系佢哋当然咧就系支联会嘅谂法就系、是，哦，你班年轻人要革新一下，我哋咪喺依啲即系枝节节上边咪革新一下，应付你嘅要求咯吓。咁、但系即系直接系有啲乜嘢系即系重大嘅转变，形式上嘅转变咧，佢哋都唔敢嘅。喂，好坦白讲，喺都喺花生台，虽然唔系喺一个空间吓，系讲紧2014年。嘅六四前夕咧，我同欧乐轩做嗰个节目叫做《政改终极战》啊，嗰阵时候系请个蔡耀昌上嚟做节目嘅。 嗯， 咁喺个节目面前咧，我哋系我同欧乐轩就直接问蔡耀昌：你可你个嗰、那个，我而家要你变，唔系要你系即系，总之我哋嘅提议好简单啦。2014年，跟住戴耀廷就话要占领中环啦，嗰年又系呢一个六四嘅25周年。你所有嘢跟住做，照翻个流程做，乜嘢都唔好变，变嘅只一样嘢，你由维园，你由维园改喺中环遮打花园集会。 嗯， 点解咧？因为大家见得六四100万人上街，其中一张好历史性标志嘅相片就系所有人围住个立法会，满晒人嗰张相啊嘛。 嗯、 你而家当系即系去嗰个重新。或者希望重现嗰个历史意义，25周年逢十系咪先？你有个理由，但系暗码底，你嗰阵时配合占领中环嗰个号召，你嗰一下你去到遮打花园集住咗10几万人喺度嘅话，就变成预演占领中环噶啦嘛。 嗯， 咁你都唔做，咁啊蔡耀昌咪嗰啲，我大家意见可以谂下嘅咁样，但我哋要翻去倾嘅咁样，刘慧卿上身咁样，我哋翻去倾咯咁样样系，即系佢哋好坦白讲，即系好似有啲全炸弹嘅感觉，就系、是、总之，你搞完今年。冇出事啊！好咯，咁下年又繼續重新即係搞翻同一樣嘅嘢。咁啊，你要我革新啊，我咪搞下呢、這、一個即係蠟燭咯，搞下電子蠟燭咯，係咪先撞下新歌咯？係咪嚇？咁即係呢一啲，即係好坦白講，係你我哋其實呢啲喺出邊咧，或者同啲本土撚啊，即係鬧得最行嘅一啲所謂嘅左膠都好啦、嗯。但暗馬底其實我哋屌柒支聯會招得最勁咯，嗰班人嘅其實真係 戴一戴頭盔先啦。咁之前咧，其實我同支聯會錄咗一系列嘅節目，就叫《薪火相傳》。咁、基本上咧，嗰、那個係一個關於支聯會歷史嘅節目嚟嘅。你問我係咪真係會有好多人聽咧？我其實就真係唔係好覺得嘅。但係問題就係話，我會覺得與支聯會有自己嘅一個 archive， 呢一個形式又或者呢一類型嘅資料咧。是我覺得是有100个原因你必須要保存。咁所以其實你剛才講嗰啲嘢呢，我喺啲訪問之間呢其實都聽到有一部分嘅回應呢係正正就係對住你呢個問題嘅。即係基本上我而家係咩呢，我而家列明慧上身，如果唔知佢係邊個呢，你喺花生台你 search 一下你係會知邊個列明慧㗎。咁基本上個回應係好簡單嘅啫。有一種判斷就係話嚟六四嘅人呢，基本上佢都係可能思想比較守舊啲嘅。又或者是比較傳統一些，正正是你剛才講的一樣東西，其實支聯會不需要搞那麼多花身的，不需要那麼多革新、啊、你可能 archive 做好一些，即要報的東西你正正常常有渠道、公佈了出來，那些是 OK 的。那問題就是說你始終都有些人去要求支聯會做一些他們做不到的革新， 就係頭先你講嗰啲嘢。係 咪我哋需要一個完全一個 revamp？ 突然間蠟燭都唔好用啦，不如點支電子蠟燭啦？因為我哋環保，我哋綠色咁，好難好即係點講啊？我即係當然我唔係入邊嘅人啦，我又唔係上位，我唔知邊個提出嚟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有係也係有啲人係非常之落力去諗下點樣可以支聯會更加貼地，更加希望多啲人認識支聯會嘅工作或者點樣。但係問題就係話，有好多時呢啲咁嘅會咧，尤其是係咁多長老揸莊嘅會咧，喺執委會開會係唔會有結果，你要知道。咁所以佢出到嚟嘅，即係你覺得可以李卓人一個人話曬支聯會入邊嘅事咩？你覺得何俊仁得咩？定你覺得蔡耀昌得咧？係唔可能啊！咁所以有啲嘢，即係我係打定輸數，即係我都覺得呢個平台或者有啲嘢係唔適合佢哋做。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對佢哋嘅期望係乜嘢咧？我哋係咪期望支聯會可以帶領全香港人可以反攻大陸咧？即係我覺得大家。不是 realistic， 而是说大家 practical 少少，或者大家如果不是智障的话，我不会觉得这件事得咯。连教主都做不到，支联会可以做得到？冇可能啊！你知道。 讲紧十几年前，我仲读紧大学嘅时候咧，咁就即系支联会，我哋都有踩场噶。我哋不过有别于当年、今年嘅今时今日嘅本土派咧，当年嘅踩场就系点样做咧？当年嘅踩场就系喺六四当日咧，下昼仲系日头嘅时间咧，支联会通常都会有一个论坛嘅。 嗯，吓， 咁我哋嗰几年读书嗰几年咧，就系年年都去嗰度踩场，跟住质问啲支联会，即系可能系何俊仁啊、李卓人啊咁样佢哋嘅问题嘅，就系头先啊，正正系你所讲嗰个问题啦，就系、是、喂，建设民主中国，我哋做学生组织啊，每年都要写个工作报告，过去一年做咗啲乜嘢啦？喂，依五大纲领，我想请问支联会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建设民主中国方面做了几多嘢咧？咁样尤其是我嗰个年代讲紧，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嗰阵时内地发生啲咩维权事件咧，最出名就系呢一个泰嗰时系泰石村啊，泰石村有冇听过？冇听过，但系唔紧要，再后啲嘅时间，乌坎村听过啦，嗰系即系类似嗱，我用乌坎村嚟做例子，我唔讲泰石村啊，乌坎村即系假设我嗰阵时讲嘅方法就系咧话，你支联会你至少你请一个人，即住喺乌坎村嗰度，即系做记者，系嘛？即系将乌坎村嘅事即系记录落嚟，有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就拍低佢，搵翻嚟香港好似咁做过记录。喂，你依啲都叫话咗俾我听，你系点样建设民主中国啊？冇、啊，系咪？我点知道？我点知道你系咪真系建设紧民主中国啊？咁但系咧，何俊仁咧，阿铁头人嗰个讲法就咁样嘅。其实咧，我哋真系做咗好捻多嘢嘅。但系你要明白咧，我哋啲嘢咧讲咗出嚟咧，就唔可以做唔到噶啦，系。 即系嗱，例如系咩咧？即系当然我同何俊仁比较熟啲啦，我会知道佢哋做紧嘢就系话，所有大陆嘅维权律师喺香港接头人都系何俊仁一个，唔会有第二个人。即系所以嗰种支援，你可以话何俊仁对大陆民主运动嘅支援就唔等于支联会，咁当然你可以咁讲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帮到大陆嘅嘢就系唔系一啲喺镁光灯一定报道出嚟嘅嘢。即系譬如，如果嗰啲民运人士或者大陆维权分子要去美国，又或者要去边一度，何俊仁一定系会系。即係會係喺中間會落手腳做嗰、那個，咁所以佢點能夠將嗰啲嘢話俾你聽？係啊，我做嘢等於支聯會，跟住然之後就話你個個多謝我唔使啦，你多謝支聯會啦，咁唔合理啊嗰樣嘢。 所以呢個問題係好複雜嘅， 係啊，好複雜嘅。 即係其實，即係當本土派喺度屌鳩緊，即係支聯會利用中國人嗰個身份走去建設民主中國，係唔撚即係賣港嘅行為嘅時候，咁我哋其實即係你至少我本人嚟講咧，我都係到一刻我都會有一種類仍然係會有一個疑問嘅，就係、是、其實支聯會你仍然當你仍然嗌緊建設民主中國呢個口號嘅時候，你係咪應該做翻？即係你係應該係即係即係如果係年青嘅時候咧，我就會咁諗啊！你真係要買槍運翻上去大陸嘅喎，守軍火翻上去俾中國民主黨嘅喎。 嗱、咁我而家要問一個問題啦。咁你係咪如果係你如果冇運翻槍返大陸，亦都冇準備革命嘅動機，咁係咪大家即係覺得呢個綱領唔應該存在喺支聯會？ 我覺得係有時候你而家面對緊。所謂本土派的批評的或者嘅嗰個話語權的攻勢的時候咧，口號呢方面的嘢係要你係要你堅持個口號的話，你要做出一啲相應的行動，即係唔係講緊賣槍可能、啊、即係如果即係頭先講緊鐵頭人， 你呢啲嘅行動咧，係某程度上都可以俾到公眾，即係有個方法係知道你做緊嘅話咧，咁我又覺得係你繼續嗌係，即係有嗰、那個即有 justification 可以繼續嗌咯。係你如果純粹一個喺話語權上嘅爭奪啦，講緊，但係如果講緊口水交呢樣嘢，如果你唔 care 嘅，最緊要我哋個晚會好似教主講，台上面做緊乜嘢唔緊要，我哋就要 show up。每一年我哋喺下面安安靜靜點樣立足， 係 咪？ 我記得 一國兩制我都唔信嘅。但是香港的一國兩制是什麼？就是每年我們可以叫平反六四，是不是？即如果你講去到最尾的話，即不講緊需要講話語權，想同回應啲本土人啲口水交， 呢句説話應該係啦。 所以可以講，就你係真係咁覺得嘅時候，我覺得冇所謂。即我對支聯會，我都成日同啲本土派。喺網上邊，我唔知道我寫啲嘢俾啲本土人睇唔睇到啦，係咪？但我有專登 at 啲本土人，佢哋有冇 unfriend 我或者 block 我嘅時候咧，我都有時候專登寫啲咁嘅嘢俾佢哋睇，就係、是、話你對支聯會嘅仇恨，可能同我都差唔多嘅啫。其實你報復嘅方法最好係咩咧？就係、是、去到猛咁攞蠟燭，用曬佢啲資源，用佢嘅 service， 跟住唔俾錢咯，唔捐錢咯。呢個咪就係香港人報仇最好的方法咯，食飯唔俾錢，用佢 service 唔俾錢。嗱，我去到支聯會，我年年都唔俾錢嘅，但係佢又要搞壇嘢俾我。咁系咪报仇嘅最好方法啦？系咪？如果你争支联会嘅话，所以咧你争支联会咧，你班本土捻就唔系杯葛嘅晚会嘅，你系去 要出席 系啦，攞捻晒嗰啲蜡烛啊，有啲乜嘢攞你又好攞， 所以支联会有见及止啊，电子蜡烛，你自己用你嘅 data 攞捻晒啲纸杯，啊，翻去自己斟水饮都好，系咪？咁咪最好嘅报仇方法咯。 我唔知啦，即系我其实真系冇乜话。即係同某一個團體，或者即係其實我唔係咁深嘅 attachment， 但係整體上嚟講，就係脫離咗黃毓民嘅思想之後咧，即係基於係幾時咧？就係2012年選舉之後啦。即係大家睇住我大嘅咧，其實睇住我做節目，睇住我大，睇住我壞嘅啦，識埋啲唔應該識嘅人，一再作歌都係。即係我會係對香港社運係有一種睇法嘅，即係我會明白有啲嘢唔係話我琴日做咗聽日有收穫。第二嘅就係話，當你知道香港個所謂叫做非建制嘅光譜係咁闊嘅時候咧，好難喺呢個光譜裏面攞到一個共識。我見到唯一嘅共識咧就 A、B、C 嘅啫。唔係，即係近期嘅唯一嘅共識就係 A、B、C。咁你話係咪平反六四呢？咁近呢年，即係我都覺得有啲本土派覺得平反六四係同佢哋冇關，即係正正係而家係中大學生會出聲明嗰個意思。我個主旨就係同你割席，就係話俾你聽，你嘅嘢唔關我事，我都唔會為你嘅付出咧係歌功頌德。咁你點樣逼呢班人同你係同一個思想咧？就係、是、我就真真正正尊重去同唔去嘅人，因為你如果出現一種思想就係話六四集會一定要出席嘅，咁我想問下你有幾多個香港人？剛才讲的就是多则就200,000，少则就45,000，即是有150,000六四集会的非常客，即是如在下，咁有时候得闲的就去，多数去，有时候真的不得闲的时候安排不到的就不去，咁呢啲咪汉奸港奸呢？咁呢啲唔系㗎嘛。咁你当然是即其实老老实实琴晚其实心情都是好沉重啦，即是唔系话我一定要諗，即其实有啲我系咁多年系每一晚六四嗰晚我都会做，就係諗下，唔係话你而家先见识到呢个中共政权有几咁腐败，而係你諗下而家香港，以前我都仲识话鸟笼政治，而家直头唔係一个鸟笼，係一个监仓，鸟笼都四面係竹嘅围住你啫，你都觉得係有啲伸展空间嘅，而家係一个大铁笼，个铁笼就越夹越紧，即係讲真，你喺香港你见到唔同意见嘅人，你又可以点呢？你唔系一枪打撚死佢㗎嘛。咁你当你喺泛民光谱里面见到啲唔同意见嘅人可以交谈嘅，咪好似係枪枪嘅做法囉，主动 at 下啲本土撚同佢讲两句囉。剛才我又发觉我昨日出咗一个即係 ignorance is not virtue， 係奥巴马上年嘅一个演说，即係佢又走嚟回应阿金英，唔知喺我条 thread 度回应阿金英。即係当然我就其实唔会费唇舌去同啲人舌战，因为在 Facebook 里面是没有公义的。至于你告诉我你的公义和我的公义不同的，不同就不能同。你觉得你的公义就是我已经盲目了，因为香港已经太过不公义了。所以我觉得唯一寻求我自己公义的方法就是吃了身边的人。每一日瞓醒就是问自己怎样可以对抗和自己不同意见的人怎样对抗。即跟着就可以彰显我自己认为啱的公义。 咁你可以去隔篱房做节目啦，唔使喺呢度。即系我讲得好捻白，有时大家嗰把尺唔同，要度嘅嘢唔捻同，咁你可以点咧？即系我觉得我真系尊重嘅就系话，你唔去，你有你嘅，你有你嘅悼念方式，我唔会攻击呢啲人。但系问题你就唔好偏做一啲我唔认为啱嘅答案。即系你话我听唔得闲 ，great， 即系任何人都会唔得闲噶。咁你话，诶、哎，觉得诶、我有第啲悼念嘅方法，又或者，诶、哎，我发觉我真系去到攰啦，唔去啦，唔去唔去咯，系嘛？大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嘅，但系就唔系话俾我听，因为人哋发生嘅嘢唔关我事。咁我就即系只系可以苦口婆心同你讲，即系其实咧，你喺香港发生嘅每一样嘢同大陆有关，即系你见到个司法制度嘅崩坏，你就会见到所有嘢唔系自己会发生噶，系因为有人任命咗个大家都唔认同嘅六八九，于是搞到司法制度嘅崩坏。以前嗰种管治就系话，基本上其实即系我唔愿意都要咁讲。董伯伯管治嘅时候咧，喺香港系自由度大好多嘅，即系好坦白讲。而家你会见到嘅自由度就系细咗咯。咁因为点解啊？因为共产党开始要 micro management 啊嘛，样样嘢都要管，搵呢个专责嘅人去 mon 住呢啲所谓叫 KOL。你啲咩杨继昌系嘛？姓梁同姓杨都搞唔清楚，捉鸠咗噶啦。佢而家要咁样管法，即系我问你，香港人，你如果系一个责任去维护香港所谓叫相对公义嘅存在嘅时候，你有啲咩责任？你可以做啲咩嘢咧？除咗我哋而家可以揸支咪喺度鸠噏之外，就系揾你身边唔同嘅意见嘅人，尽量去教化下佢啊，说服下佢啊，大家去倾下，系诸如此类嘅啫。你冇其他嘢可以做嘅。咁系咪就系话你觉得屌查身边嘅人系有用咧？唔系讲屌票啊，而系你屌咗身边嘅人，我唔会觉得你系会帮到呢个社会啊！即系我觉得，所以阿昌昌呢啲其实即系功不可没噶。你话佢真系要针对教主咩？其实佢讲咗更加多正面嘅方法。如果你需要本土嘅时候，你应该点样做？我睇到嘅系咁样样。你教主你话你本土嘛，你话你勇武嘛。咁而家我就话俾你听，如果真系勇武嘅时候，我应该点做？喂，你对住一个教主咁嘅 caliber 嘅人，你会觉得如果你走去同佢对选嘅时候，真系俾人打嘅、哦？我就识一个人争啲同佢对选，但系因为有人恐吓佢，佢唔选啦。而我非常之尊重吓，而我亦都亲身知道，你接呢啲电话，你以为好捻过瘾啊？喂，大佬，你有名誉，你有地位，你有钱，你有身段，你又有你嘅知名度，吓、啊？而家我要走去同你对选，但我要接埋啲电话。系啊，听下郁文搵人打你啊！即系虽然呢样嘢冇发生过啦，系咪？你估好捻好玩啊？吓、啊，我相信你接唔少呢啲咁嘅电话，所以我觉得你绝对功不可没。 如果讲起教主咧，教主琴日咧都系喺中大出席个论坛嘅，咁啊同场嘅有冯检基啊、杨岳桥啊、罗冠聪。 冯检基都 K.O. 佢，有冇听讲？ 嗱，唔系嗰个重点就系咧，其实教主咧嗰个讲法同埋而家本土派嘅讲法咧都唔同。 嗯、 即系教主嘅讲法就系、是，其实系针对支联会嘅霸权啫嘛，佢都系针对平反嗰两个字啫嘛。教主系讲明话，即系纪念六四个真正意义就系打倒共产党啊嘛。咁呢样咪咪共产党？ 唔系你话佢打倒 共产党， 我觉得冇问题啊。咁咪系咯，即系我觉得你要打倒共产党或者你要做啲咩冇问题噶、啊。你咪遮打花园，你又开个集会，你咪九龙，你咁多城邦子弟咩兄弟兵，你嗰年啊选你都吹到六千个出嚟啦。 打到咩共产党啫？我一出地铁站就见到高达斌喺度乱咁噏。 嗱、 打到高达斌先啦。 嗱，呢样嘢我哋喂，争啲唔醒唔起嘅第二条片。 系，去第二条片。 系啦，呢样嘢就系啱啱啊六日月讲到嘅最有趣嘅地方。 同埋呢个呢啲咁嘅人类出现系出现咗几耐咧？ 三几年啦。 咪就 系 咯， 梁振英时候出现啦。 梁振英时候先出现嘅啫。 嚟啦。 先交俾华远冲锋先。 咪再后啲啊，再后啲。 唔系有人播有人播。 啊，大哥，我系大陆专员啊，大陆嘅八九民运啊。是大陆人民对共产制度的初步认识是运动不是革命，但是都怼冧了苏联东欧一系列的共产政权，功不可没。嗱，六四后120万个裸官踏定后路，讲明了乜嘢啊？讲明了大陆的官员对共产制度都好失望。 好，华远中锋，哦，好咯，咁啊，我交俾后面戴帽嗰位女士啊，后面戴帽嗰位女士，右边你嘅右边系。呢度咧就呢位咯嚇， 係我係立仔。 啊，對唔住啊，唔好意思， 係 對唔住。 咁樣係即係八九六四嘅時候咧，即係話如果當時中央政府咧就唔即係唔平息嗰啲人風波咧，即係好似兩年之後，如果蘇聯瓦解嘅時候咧，我哋中國而家咧嗰個 即係情形就冇而家咁強大進步啦。咁 可唔可以誒講講即係你對兩代人嗰個睇法？ 係啊，即係其實我做乜有冇聲啊？係啊，即係屌你老味！即係我聽到呢啲我就火嚟。你從何時你突然間會覺得自己領導人上身，你要解決一個共產黨解決唔到嘅問題咧？即係你作為一個喺共產黨壓迫之下生活嘅中國人，學你話齋，點解你要突然之間到共產黨上身解決一個你阿爺要解決嘅問題咧？即係我唔諗明喎，而家佢呢個問題唔係影響到你嘅喎，嗰個係影響到個政權嘅問題啫喎，中國人唔諗會死嘅喎，係共產黨撲街啫喎。咁你話俾我聽，你只係得一個身份，你就係共產黨黨員。即係我唔撚明白。 唔係依個論據駁過好多次㗎啦，好簡單，用兩個方法嚟駁。第一樣嘢就係咧，我見到係唔知邊位喺 Facebook 嗰度寫嘅就話，喂，如果殺幾個人就換嚟繁榮穩定咯，喂，不如每日即係揾十個槍，即係打爆嗰個咧大陸入邊。所以而家都真係咁做緊，係咪先？保障繁榮穩定係咪先？殺咗人就有繁榮穩定呢樣嘢，我哋叫 linear thinking 啊，即係單一思維邏輯，兩者之間冇一個即係。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个第一。第二样嘢就是如果连共产党都觉得这件事是这么决定这么正确的时候，我应该每年都有庆祝六月四日胜利平报几多周年的阅兵仪式的。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六四不是每年都是向这个当日在军车上面被啲暴徒民众烧死的解放军献花呢？为什么没有呢？应该年年攞嚟庆祝噶嘛，平步成功呢样嘢系咪？ 即系年年就梗系六四嘅时候，就有啲人话俾你听，系如果嗰年咧共产党唔开枪嘅话咧，中国就会冧。喂，大佬，共产党唔开枪，而家何来美国有啲航空母舰喺中南海，唔系喺南中国海啫？喂，嗰啲冚唪唥大陆做噶啦，变咗。点解苏联共产党会冧大陆？共产党冧咗，点解大陆唔会兴起啫？点解大陆民选嗰时唔可以经济起飞啫？你香港？ 六四平乱之后有几多人受到呢个表扬咧？嗬，官方嚟讲， 李鹏 咁大件事， 李鹏啊、袁木啊嗰啲， 但都未够精彩。其实后面嗰啲仲有一个阿姐讲嘢仲精彩添，系 继续去。 咁我而家觉得而家年青人咧，对于政治嘅嘢要关注，咁更加需要关注我哋香港嗰个发展啊，同埋经济啦。而家咧香港个经济咧就喺世界上个竞争力咧就排行第一啊嘛。咁我哋即系将来林郑司长咧，即系话将来特区政府咧对年青人都好关注。咁我哋应该咧要尽多啲力咧协助香港政府将来未来嘅发展同埋中国嘅发展咯。 好，唔该，跟住交俾戴眼镜呢位先生。 其實年青人咧，佢唔喺嗰個年代出世，你更加可以抽離咁睇件事噶。咁啊，米蘭昆德拉嗰個《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咧，其實都冇乜人睇得明。中國嗰個改革歷程咧，更加喺我哋咧，其實唔能夠咁容易理解嘅。所以嗰陣時佢千夫所指，話要屠城，但係而家大家睇下，美國就佢退出呢、這個。暖化協議退出呢個道德責任，反而是中國 巴黎協定 係巴黎協定。好啦，但是如果中國當時是分裂咗嘅話，佢有冇能力去承擔呢個道德責任呢？大家睇下戴翠爾基人基夫人基金會柯利達嘅1988年3月8日講到趙主任個路線咧，會令到中國分裂。 哇，好多資訊啊！我提醒朋友，我哋今日希望集中討論下兩代人嘅關係啊！我哋交俾論壇之友。 我係一個論壇之友，我聽了你。两派啊，讲呢啲好好经典，但系你两边目标都系一样，反中乱港啊，反中乱港，呢个就系你哋目的。 好， 多谢你话俾我听，我系反中乱港啊。 好，跟住交俾戴眼镜呢位年轻朋友。 其实咧，两位台上嘅议会嘅代表咧，都唔认识真正嘅问题啊，真正点解？年青人杯葛六四只是一個結果，他們的原因是因為對你們傳統民主派的不滿，整個平反六四的過程就好像同香港爭取民主的過程一樣，都是越爭取就越爭取不到，之餘還要倒退，大家是很多年青人是對一種只是坐在那裡悼念的形式是感到絕望，好像是沒有成效，所以才會提出反對。我們並不是想忘記六四，我們只是不認同支聯會的做法而已。 好，麻煩我們休息一會兒，下一節回來再交給台下朋友回應。 飛啊， 找 啊，現場找， 認為都是有需要的，因為圍繞 俾呢位女士啊。 好，六四已經係28年啦，參加遊行嘅人咧，點解會越嚟越少呢？因為而家特別而家青少年學生好少去參加，係好事嚟㗎。因為而家年輕一代咧，唔會為冇結果嘅事去蹉跎歲月啊嘛，係放眼一帶一路，為香港經濟發展貢獻力量，先至係佢哋正確嘅。選擇啊！阿蔡耀昌同埋阿陶君衡啊，你哋頭腦糊塗啊，錯誤嘅言論係會滅家、滅家、滅國嘅，知唔知啊？大家唔好聽。 當下發展論啊，好。 你講先啦，即係我覺得歎為觀止。 嗱，我就最想即係大家係去即係留意一段阿姐維園阿伯藍絲阿姐嘅講法咧，就係、是。這件事呢就本土派呢永遠都不能敢回應的，就是你共產黨中國人，即我不當你分中國和共產黨，我當你不能分開了，是同一樣東西來的，中國人是一個殖民的政權，是壓迫你的外來統治者， OK， 那香港民族為什麼會在有一個問題上面呢是跟這個中國殖民統治者的立場一致呢？我想問一下阿姐讲啦，阿姐讲得好清楚，系 黄月啦， 呢个维园阿姐叫你唔好捻好吓，唔捻好参加，好事嚟嘅。 系我哋要放眼一带一路，你睇下我哋阿麦同学即刻觉得好有共鸣吓，佢哋应该即系要谂一带一路点样走。黄月啦，你想唔想死？ 冇嘢好讲。 喂，同埋阿土伯几开心啊！喂，佢哋讲两句说话就会灭国喎，系。 唉，即系 你咁伟大啊！系 我系专登想就系、是，即系我即系我专登想连之前嗰啲片段都播埋出嚟嘅。我只系想重申一句，即系 ignorance is not a virtue。即系我哋觉得系科学啦、知识啦、信息啦、分析啦、理性啦，即系先系我哋追求嘅一个所谓叫普世价值吓。就絕對唔係你頭先睇得到㗎喇，即係有好多嘢係唔需要去砌詞去講邊邊啱邊邊錯，即係當你見到呢個阿姐都可以攞支咪去咁樣講，你好易㗎啫，你每日睇蘋果啦，其實一啲唔關事嘅新聞你都知道，其實好多嗰啲充滿戾氣嘅對話就一見到死人冧樓就要拍手掌，即係我明白，即係當你覺得嗰種價值觀係你值得奉行嘅，咁你即刻 at 歐同學做 friend 啦，啊， 同埋個我個角度好唔同嘅，我覺得咧，我自己面皮薄咧，你叫即係浸大呢個麥同學可以坐喺台上邊講十幾廿分鐘嘢，係咁 屌程度太低啫。 如果亦叫我去台下上面發言講得嗰一分幾分鐘嘢，我真係自過唔到自己個關嘅，係嚇咁。所以我想講一句，我即係當年好佩服馬仔做緊嘅嘢啫。阿維園阿哥啊，真係冇少意志，都堅持唔到落去，可以繼續即係 keep 住喺依個環境發 聲。你要諗，即係嗰時即係馬草泥講緊係任亮憲嗰個質素，你唔好講佢政見，你仍然同佢講個說話。佢係講嘢係有論述，係有頭有尾嘅。你睇下頭先嗰啲人講嘢係咪有頭有尾呢？即係我而家不過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喺度。今集時間係咁多啫， 正話都係即係喺維園，而家嗰個水準係佢喺個議會裏面點頂啊？ 咩維園啲人入，即係依維園阿伯入咗去做議員啊嘛？係咪？係咪？即係唔好講啲維園阿姐，而你嗰啲後生仔嘅質素都係一樣。而嗰係佢並即係雙軌並行 parallel 咁發展噶嘛，所以我成日話本土同埋呢個即係呢啲高大斌呢啲全部都係一個銀嘅兩面嚟嘅，係喂，如果我都話再講一次，土白即係外識啲年輕人，頭先嗰位後生仔台下發言，因為你哋對民主派失望，咁我做土白我台上面咪嗰句咯。而家泛民叫你哋唔好食屎，你對民主派失望，你哋咪走去食屎啊！就简单啫嘛，所以阿土伯真系爱惜我哋啲年轻人，即系我哋要再一次喺呢个节目入边咧，向土伯系致以崇高嘅敬意。系 嗱，最后一句啦，呼吁推咪啊，冷气机又坏咗啦，吓唔该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今日时间系咁多，多谢晒两位，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